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2015年的公共话题的讨论恐怕要在几大的灾难当中进行。那么，继我们在上个礼拜五讨论过上海在跨年夜的踩踏事件之后，我们又非常不幸地看到了另外的灾难的消息。在2015年的1月2号下午的1点，哈尔滨市北方南浔陶瓷大市场仓库发生了火灾，晚上10点，火场所在居民楼发生坍塌，导致多名消防战士被埋。那么现在的伤亡情况是造成5人死亡，14人受伤。此外呢，在2015年1月2号的傍晚5点10分左右，湖南郴州的工地发生了脚手架的坍塌事故，也造成6人死亡，5人受伤。那么其实还有一起是在1月3号的2点49分，在云南大理微山古城楼发生了这个失火的情况。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跨年前后一共是有1、2、3、4、5起的灾难是出现在我们的公众视野当中。所以非常遗憾，我们今年的这个话题讨论不得不从这样令人非常悲伤和沮丧的新闻当中开始。但是呢，我又注意到什么，在我们上个礼拜讨论过上海踩踏事故之后，我记得我们当时讨论的一个主要的话题的焦点在于我们怎么样去认定责任。因为确实公众非常多的这个猜测，有人说最大的责任就是警方，因为你没有安排足够好的这样一个预案，你怎么样去应对如此大人流的这个人群，现场交通和警力方面怎么样去保持现场的秩序。那同时也有人说，其实这是所谓的一个公民的素质问题，说为什么大家这么爱去挤呀，即使这么多人，你看别的国外的城市大家也有这么多人，为什么就不会就是那么的密集去发生一些推搡的行为。我相信可能都不能撇开，就是我记得上次我们说了一句话，说雪崩的时候每一片雪花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应该是每一个参与事件当中的公民都是有自己或大或小的责任，或者是应该投射关注。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在重大的娱乐场或者在一些主流的报纸和网站上面呢，会发现对于这样一个新闻的报道是明显冷淡了很多。但是同时呢，我们在上周留下来的几个疑问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合理或者说明确的一个解释。就是首先就包括这个事故的最终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似乎都没有成立一个只是上海是成立了一个事故的调查组，那现在对于相关责任人员的这样一个追责到底进行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很遗憾在今天为止我没有看到一个足够说服我的是有一个完整的跟进的报道的。 对，包括其实有外媒爆出有很多上海的地方媒体，甚至有的媒体在转发了新华社的实问外滩踩踏事故之后，也被勒令将这条转发的信息删除。很多当地的媒体都没有再继续公开持续的报道这个事件的跟进，他们做的仅仅是对事实性的一个陈述性的报道，但对于问责呀，对于对后续家属的处置，对于大家的意见和对于公众对这件事情的评价，以至于对责任人的追究都没有任何报道。同样的，我们还要见到现在在哈尔滨大火的事件之后，我们看到的这些媒体的报道，在外媒很多人都在质疑5个消防队员牺牲是否值得，是否存在相关的指挥人员失职不当的时候，我们看到内地的媒体报道的，有外媒直接说这是在擦鞋，是因为当地媒体报道的有一条500多字的博文，但是其中有285个字都是在说政府的领导高度重视这次事件，但没有人去追究这个责任到底是谁的，也没有人质疑在大火已经持续了9个多小时以后，已经达到了 建筑的耐火极限时间5.5个小时，超过了3个半小时之后，为什么现场的指挥人员还要勒令消防救灾的消防队员要进到火场里边去抢救没有任何群众生命的财产？所以大家都很质疑这几个人是不是白白牺牲了，是因为什么牺牲的，到底是天灾还是因为人祸。 那我们首先说回上海的这样一个踩踏事故。那么在踩踏事故最为要紧的一个细节就是说呢，这个外滩的灯光秀活动到底事先是进行了怎样的安排。因为我就发现呢，在财新和南州他们都有一个所谓的事故的调查稿，但是呢在这样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上，两篇稿件呢他们是出现了一些报道的差异。比方说在南都的报道看来说呢，早在2015年元旦前2个多月，灯光秀改变地点的方案其实已经确定。据有关工作人员就分析啊，这个南州写的名字呢是叫陈伟，他是其中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就说呢，其实在2014年10月下旬就接到东方卫视的筹办通知，地点就是在外滩源。他呢是这个数码工作的一名人员。他说啊，他其实他们在这个但是呢另外东方卫视的一位导演叫王斌啊，当然是化名，对南方周末的记者就说呢，灯光秀在10月份中旬就已经开始筹备，为什么放在外滩源他也不知情。他们接到主办方黄浦区政府的通知的时候呢，地方已经发生了改变。可是与此同时，财新是怎么说的呢？财新说11月上旬外滩灯光秀活动被上海市公安局否决，理由是安全风险。那所以呢就这个是给大家很大的一个疑惑。因为呢财新的一个报道就是说，当时这样一个部门的主要的顾虑呢就是说，前一年的跨年的灯光秀活动观看人数太多，超过了负荷，今年继续举办会有风险。那么所以说，如果在这样一个重大细节上媒体报道有可疑的地方的话，那么我们之前被外界就是默认的一种观点，说灯光秀移师到外滩源是为了安全，这样一个观点恐怕中间就有了疑问。那现在的我们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就是说对于事故的原因，是不是媒体应该更加的这个持续不断的去进行追踪，给公众一个交代。 对，我们也看到财新的这个报道，他说是10月份的时候这个东西就被否决了。但是呢在被否决之后，其实上海市的政府的一个行为，我们可以看到他以为自己在把这个事情否决之后，把地点转移之后，就不用再对外滩进行任何有针对性的安全布置。以往每年会采取的很多安全措施在今年都没有实行，而大量的群众以为在这个外滩的地点还会有灯光秀，所以大家还是前往了外滩。但是这种人流的无序和缺乏管理最后酿成了这个惨剧。当然我也看到有外媒报道，时代财富杂志的中文网它报道了说，既然日常管理的办法不计成本的高投入是城市管理提高效率的唯一办法，他举例就说，在中国举办 APEC 或者是举办奥运会、举办世博，政府可以说是不计成本投入，所有的秩序都非常的好。但是为什么在日常这个时候就不好呢？因为他说了，在中国提高治理的效率与专业性只有两种途径，要么就是真的从内在的提高效率和专业性，要么就是转嫁成本。不管是京沪还是其他的城市，采用的策略都是后者，就是转嫁成本。大型活动危险就不搞了，道路堵了就不让车上路，天空不蓝就关闭工厂，那流动人口有安全隐患就让他们赶走，非户籍子女的人口太多就提高义务教育的准入门槛。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在做了这些的同时是治标了，但是却没有治本。就像今天我们看到外滩的踩踏事件，也许官方认为把这个灯光源的举办地点改变就可以缓解往年在这儿存在高风险的这么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一个有效的机制没有建立起来，那当你忽略的时候就是问题爆发的时候。 而且呢我们发现哈，以前的这样一个安保呢，就是类似于这么大型的活动，它应该是上海市局，就是上海市一级的公安部门来进行牵头。但这次呢因为它的这个主办方的等级相当于呢是比往年的级别要低，所以 以呢，以前上海几乎是集全市之力来操办，那么这次呢，就突然间变成了黄浦区的活动，所以呢，也可以想见哈、如果说变成一个区级的活动，它在安保层面上一定是没有市级那么活动的那么高规格。那我还看到呢，就是我因为我们上次谈到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连线的是凤凰卫视上海站的记者郭宝春，他说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整个事故发生前、事故发生中以包括事故发生后所有阶段的这个信息它都是不对称的。那么在信息发布的时候，我看到南方周末做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梳理，就说呢他们发现呢在12月25号上海的新闻晨报他们登了一个消息呢，但是这个消息呢就又跟之前上海的本地网站登了一个短讯是相左的。因为之前有这么一条短讯说，记者从多方获悉连续3年在外滩举办的 4D 灯光秀今年将停办，报道没有说原因，但是呢在新闻晨报的登刊的这样一个消息是说呢跨年庆祝活动是否取消，是否还有灯光秀还没有最终确定，目前呢市区相关部门还在商议。同一天呢，这个本地的东方早报又在说灯光秀将会移师外滩远，这个呢可以说是上海本地的媒体第一次披露更改地点的消息。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从受众、从传播的角度、从接收信息的角度来看，如果我这几份报纸我都订阅了，你一会儿说改了一会儿没改，一会儿说要办，一会儿说我们还不知道，所以呢大家如果看到的话，他会一个有非常迷惑，就到底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还是说我最后我就撞撞运气，有办就有办，没办就没办。所以呢这个也会让民众看到这样消息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混淆。所以呢从这些细枝末节的报道来看呢，我相信也是可以一定程度上印证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听到几位记者就说到为什么信息它是极端的一个不对称的这样一个局面。那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让人觉得很唏嘘的事件在于，我刚才讲到我们现代媒体似乎你在追责方面在具体的调查事故原因方面没有进一步的很重磅的这样一些调查结果出来，只是媒体有一些零星的一些反思，但是反思你如果说没有一些实实在在的证据或者很合乎逻辑的一些很实在的证据来支撑的话，我们任何的反思可以说它都是没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的。但是你发现在这样一个舆论场的发酵过程当中，有一个焦点他是把大家的视线给抢夺过去了，就是说复旦大学的几位学生他们对于有些媒体报道的因为其中一个遇难者是复旦的一位同学还是一位所谓的才女，我看到有的媒体用这样的标题，他们就表示了不满，就认为这是对死者家属的二次伤害，也没有经过家属的同意，那媒体进行这样的报道是不是在这个时间点最应该的。那有一部分的媒体人就表示相当的不满意，甚至说复旦的这些学生是很矫情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媒体报道死难者，他们也认为这个也是灾难的一部分，如果说我们用一种抵达现场的概念的话，他们认为这也是犯现场的一种表现。那在这方面伦理报道的争议哈，成为了上个礼拜末的时候大家的另外一个交锋点。那要不然我们等一会儿我们也来就这个问题也来讨论一下，同时我们也会连线到深圳大学的一位学者听他一起加入讨论。好，三六话新闻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后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这一集的讨论呢，我们请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的特聘教授，他呢也是一位资深的报人，从前呢是英文深圳日报的总编辑辜晓进教授，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讨论。辜教授你好。 哎，你好， 谢谢你跟我们一起讨论今天的话题。那其实我们刚才讨论有这么一个印象哈，就是说在舆论场上经过上个礼拜对于上海踩踏事件一个初步的报道，舆论可以说对此事的关注度达到一个顶点之后，在这个礼拜开头那 公众的关注度已经，我的感觉是急速的下挫。你从如果是各个门户网站或者是报章的头条处理方面来看的话，已经是构成一个灾难压住另外一个灾难的舆论的这样一个特点。因为发现呢，今天很多媒体的这个关注焦点已经从上海转移到了哈尔滨。但是如果我们说回到现在这个关于上海踩踏事故的一个舆论焦点来说，对于媒体的这样一个报道期待，本身我们认为对于媒体来说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说现在事故原因的调查，包括事故原因调查出来之后对于相关人员的追责方面。但是呢，在上个礼拜末的时候就发现有另外一个焦点，我没有想到大家会把关注点放在那儿，就是关于复旦大学的一封公开信上面。因为有复旦的校友会他们就转了一条微信，就说呢，复旦的一些学生对于有些媒体报道他们的一位校友，一位姓杜的女孩子在这个事故当中不幸丧生，他们是表示非常多的不满，就认为这是对他的亲友在进行二次的打击。那刚才我说了这么多哈，就是关于其实媒体现在报道的一些感觉和观察，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我也注意到了。一个今年呢，确实开年有点不利，这个灾难接踵而来，外滩的大火，令人扼腕啊！到现在，大家还在谈论着这件事。但现在确实，媒体，这个焦点有所转移啊，我觉得是一个深化，就谈到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媒介伦理或者说新闻伦理的问题。您刚才谈到的这个复旦大学的学生。包括可能您没有说到的，就是还有这个媒体的回应， 对， 那引发了， 没错， 引发了公众的这个讨论。我觉得这个是个好事，因为这个新闻伦理、媒介伦理这个问题啊，由来有已久，当然往往我们针对某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说，它就有了一个实际的意义，因此它可以引起我们媒介本身对自己的这个职业行为。和职业操守，进行反省和反思，同时呢，也给学界呢有一个很好的案例，让他们在关注当下啊，就当下的情况来展开学术层面的思维和讨论。同时这种讨论呢，实际上也给这个民众啊带来益处啊，让民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给民众进行了一个媒介素养教育的一个好机会。因此我觉得这个讨论本身我是举双手赞成啊，不管是双方哪一边有所过激的话，我觉得总体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其实我们您接着说。 对，您说但就我自己来看呢，这个我们这个从业界来说啊，它确实存在着这个一些媒介伦理上的问题啊，大家都知道，在那个汶川地震的时候，某电视台对一个濒临死亡的一个小伙子的啊穷追不舍的采访啊，这个现场啊等等等等，引发很大的这个波澜，还有一些其他的事件，就是媒介在这个在遇到突发事件，特别是灾难性事件来上面呢，有些作为呢，确实。是有违媒介伦理的。但是呢，我又觉得呢，最近这几年在很多这个大的事件上当中呢，又有了一种什么倾向呢？好像有一点这种泛道德化的倾向。就是从你看汶川地震啊，后面的好几个地震啊，这个泥石流啊，包括这个2014年的这个马航失联啊，包括此次的外滩踩踏。这些事件当中，好像有一种趋势，就仿佛我们的镜头一出现这个受难者家属，我们的报纸上一旦报道遇难者的故事，就有一种声音来指责这个媒介啊，指责这个媒体。好像说是这个不考虑到这个受难者的这个尊严啊，罔顾家属的这个感受等等。这些当中呢，我觉得和媒体实际存在的这个问题相比来说呢，这个指责有点泛道德化，就是有点稍稍过了一些。这是我的这个一个观点。 好，您说的 媒介对 对，您说，您说。 嗯，我说您说的这个犯道德话哈，就我尝试这么理解，因为我看到复旦学生他们这封公开信里面，就是，最后一段可能就是可能可以呼应您刚才说的这样一个印象，比如说他的原话里面这样说，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故事，一场娱乐。今夜无眠是需要温暖和安慰的，仅愿媒体的朋友们回归善意的初心，尊重一个生命最后的权利和这些家庭最痛的时刻。如果这句话它不是说给媒体听的，我相信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恰恰就在于媒体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功能只是说我传递温暖和安慰，是不是他们首要考虑的是这些是不是会给人造成伤痛。那对于媒体来说，大家的这根线哈，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平衡，因为同时他们这样每一个个体生命的遭遇，它本身也是灾难的一部分，而且从他们的身上遭遇也能够折射出事件可能发生的一些前因后果，是帮助大家追寻到这样一些公众有疑问问题的答案。可是呢，他这么做他又必须要时时刻刻考虑就是生者的一些感情方面的是否能够接受，那到底怎么样去平衡它。 对，我觉得你刚才引用的这个复旦这个学生的这个最后那段话的，确实我觉得有点过于感性，而缺少了一点理性，因为我们在讨论的是一个新闻伦理，虽然这个新闻伦理或者是媒介伦理在这个学术上它并不是一个，我一直不认为它是一个成熟的子学科。啊，因为它其实受到很多的这个限制，受我们的这个社会文化，受我们的这个法治环境，受这个新闻自由，受这个公众知情权和受公共利益各方方面面的这个制约。 嗯， 啊，因此在我们在估量一件事情是否有违新闻伦理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很多其他的因素。举一个典型的例子，现在我们中外的媒体反复在使用的一种报道手法叫暗访。 嗯， 啊，暗访这个问题，其实在凡是提到暗访的，包括美国、欧洲的一些大媒体，用到暗访的时候，常常要用一个东西来做注解，就是它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以这个来考量我们这个暗访是否合法或是否合理。 嗯， 这就表明我们这一些新闻伦理它不能孤立的来存在，啊，并不是一个1+1=2的一个事情那么容易判别，啊，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讨论的问题呢，不能过于感性化。 嗯嗯， 我倒是觉得呢，我们这个新闻是固然我们新闻的第一职责，在一件大事当前，我们要去追问它的来龙去脉，要追问。他的这个问责，要追问他里面究竟是他原因在哪里啊？追问他产生的后果， 嗯， 要去报道我们怎么样去预防这些事情，毫无疑问都是我们按照排序来讲，这是最重要的。 对，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略这个遇难者或者一些家属当中他们的本身的体验和他们的。一个鲜活生命曾经存在的他们的一个故事，这是新闻所也应当承担的重要的义务和责任。 嗯 嗯，顾教授， 我们通过个性的故事，哎，你好。 嗯嗯，好，春雨有问题想问。 我们通过个性的这些故事来的展现，我们可以更好的更深刻的体现人性的关怀。 嗯， 体现我们对受难者的同情，深刻的深切的同情。 嗯， 我们更可以加深公众对一件灾难事件的深刻的体验，从这点意义来讲呢，它也是一个符合公众利益的事情。 对， 我们在当然我们有个前提啊，我们是不要去过于干扰这个家属，我们不能去这个也不赢得人家的同意就去报道一些隐私的这些东西。 嗯嗯， 这当然是其中必有之意。 嗯， 但是我们通过这些报道展现出来，我们媒体啊有这个责任，而且读者呢受众是有这个需求的， 我们就看今天这个去年这个马连的马航失联的这个事件，很多人批评这个报纸上媒体上对这个这个遇难者的故事，但我看海外的国外的一些这个报纸上他讲的一些里面的一些故事比我们的还多呢。 嗯嗯，所以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嗯， 这个方面很多对这个遇难者的这个受难者的他们这个一些故事的讲述， 嗯， 这个为什么西方的媒体把这个附文报道作为一个新闻这个教科书当中必有的一个重要章节，要教会所有的记者要会写这一点呢？ 嗯， 就是他认为每一个生命的存在它是一个都是一个光彩的，都是一个我们应该为之敬礼 没错 的一个现象。 嗯，说的 不能因为他的突然失去就无声无息。 嗯 嗯，顾教授是这样的， 所以呢我们 顾教授要不然这个我们还有主持人春雨哈，他也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你，看看春雨有什么感受。 我们讨论最好。 嗯，顾教授是这样的，您刚才也提到说对灾难的报道对很多民众来说对公共利益来说也是需要的，包括媒体也有这个责任去追责，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1月1号当天很多媒体包括报纸的这种封面报道反而不是关于上海的踩踏事故，虽然它的这个踩踏事故造成的损失是非常严重，有30多条人命被夺走，但是呢很多报纸呢都是用了一个很小的豆腐块一般的版面来报道了这件事情。那您也之前在深圳日报做过多年的总编辑，那您作为一个媒体人，您是怎么看待媒体在头版上的这种取舍呢？ 这是个好问题。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嗯， 我们就讲上海的报纸，我注意到了在当天呢这个解放日报和文汇报这个过去两个著名的这个对开大报也是党报， 嗯， 他们是在头版刊登的，我觉得呢这已经是一个进步。就我们在很多在地方本地发生的重大的灾难性事件的时候，我们本地的媒体习惯上是淡化的，在头版上很少出现，这方面可以举很多很多例子，包括这个南京的那年的这个爆炸地下管道的爆炸， 嗯， 等等等等。所以从这一点讲，我觉得上海的这个两家大报呢还是这个是在头版上能推出来，在新年第一天我觉得还是有所进步的。当然我们从这个新闻规律来说它的重要性可能应该放到更大的位置，但是我们必须理解也必须我们现在我们媒体的这个环境，在很多方面并不是完全可以按照新闻规律来作为的。 嗯嗯。 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呢，我也注意到上海几家都市这个市场化的都市类报纸，什么《东方早报》《新闻晨报》啊，这都是很有这个新闻理念的，很想作为的一些报纸，反而一字都未提。所以我作为一个很多年的报人来说呢，我也理解这很可能是一个属于是个截稿期的问题。 嗯嗯， 因为那天呢发生的时间很晚， 对， 到了快到零点了。 嗯， 那么对这个事故的发生，对这个对这个死亡人数的统计，受伤人数的统计，这个包括有些可能还有些送审。 嗯， 我估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后。 嗯， 那么作为最后一天的这个报纸呢，我估计他们说不定已经开印了。我的理解是，这两家报纸开印了，而我们这个两份大报呢，这个可能是最后印的，因此他们等。后来的了解知道，据说他们一直等到凌晨的3-4点钟， 嗯， 才印刷的。所以呢，可能更多的一个情况，从第二天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出来，更多的情况可能还是一个截稿期和这个复印时间的问题。这样是我也比较了一下，这种报纸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他们第二天报纸恐怕一个字都没有，因为他们美国的报纸开印的时间很多报纸开印的第一批报纸的开印时间比我们的报纸还早，普遍的比我们还早。 嗯 啊，因此呢这个情况呢 我也觉得不必过分解读。 嗯，因为确实看到第二天报纸的头条就已经全部变了，都已经全力在跟进上海踩踏事故的一个报道。哎，所以您刚才讲的就给我们又有另外的一个疑问哈，是不是说其实面对这种突发的大型的突发事故报道来说，纸媒它是遭遇到了非常大的速度方面的挑战？因为看到在网络媒体早就已经大篇幅在跟进了，但是纸媒必须等的有必须得这个印刷的这样一个工序，那是不是在重大的这种事故突发的事故报道面前，更加是印证了将来纸媒或者现在已经遭遇到的困境？ 对的，这个纸媒的数字化转型是这个大势所趋啊。现在这个西方欧美这个发达的报纸都在提出来，以《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为首的都提出来digital first， 就是说数字优先啊，因此他们在把这个报纸的24小时这个空窗期发生的事情，他都用自己的新媒体、自己的 APP 啊、自己的这个社交网站啊，去及时的填补。 嗯 啊，因此我也注意到上海的他们澎湃啊什么这些，他们也在填补啊，就空窗期他们的新媒体还是在不断的推送新闻的。 嗯， 但是纸质报纸确实这个固有的弊端，一时难以克服。 嗯嗯，但是虽然说弊端难以克服，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感觉这些纸媒或者将来杂志的媒体，它在新闻专业度方面，目前来看仍然是比网络媒体要高那么一些。所以有很多人在担心说，这会不会加速纸媒的灭亡？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没那么快，因为在质量的方面，可能对于纸媒大家的期待还是会更高一些。您同意吗？ 我非常赞成，因为纸媒它这个毕竟是一个专业的新闻内容的生产商。 嗯， 它有这个长期的这个训练，有大批的专业人马。因此专业性是纸媒的强项。 对， 而且这个强项永远会保持下去，因为纸质报纸以后可能很少了或者不存在了，但是纸质转型的这个报纸所谓 news no paper 那这样的这个情况呢必然会存在，因此它必然会在其他的平台上面延伸它的专业特长。 嗯嗯 啊，所以我还是看好纸媒的这个强大的内容生产力。 对 啊，这点也说到这里，也是内容还是至关重要的。 好的，谢谢哈。春雨还有一个问题。 顾教授是这样的，也现在呢有外媒报道说上海当地的媒体遭受到了一些压力和阻力，包括之前呢有媒体转发了新华社刊发的《十问上海外滩踩踏事故》，那这篇报道呢也被上海当地的媒体删除了。那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中，您有没有遇到过说会有存在一定的压力和阻力，对当地的一些热点的踩踏事件就热点 的 灾难事件就是减少这种报道，或者说又有没有说是什么样的人会对这方面的宣传的这方面会有要求呢？ 遇到压力的时候怎么处理？ 这个是确实应该说这个压力是存在的啊，因为这个地方政府有他们自己的考量啊，对一件事情特别是一个负面影响，也不管就是因为给这个城市丢丑了，他们可能还会考量到一些这个公众的这个影响，对公众的感受，可能会有一些合理的这个动机吧，我在想。但是呢，总之这个在我们中国目前的现实是，这个报纸在各种媒体当中是受到这方面的这个影响最大的一种媒体啊。因此我也觉得我为报纸叫屈啊，因此有些情况上面允许新媒体啊，允许其他媒体报道，但是唯独不允许报纸报道啊，或者报 这是为什么呢？ 对，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有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啊，有的情况呢也不太便于在这个平台上面来讨论，但是这个确实是存在的。同时呢，我也觉得我们中国的报纸在长期的这个环境这个情况下呢，也存在一些报人们啊或者媒体的这个负责人呢，有点过度自律啊，就是有的时候上面并没有 那么严格的要求，但是呢自己呢过度的这个把自己 自我审查越来越严重。 哎，对，这个自我审查the self censorship， 这种审查有的时候呢使得报纸这个越来越失去自己应有的声音。这我觉得是我们报人们自己应当反省的。我自己作为这个当报纸总编辑的时候，其实也是常常面临这样的冲突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争取能够发声的啊，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啊，有的例子也很突出。 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请教到这儿哈，谢谢您顾教授。 不客气，不客气。 好，顾教授， 谢谢， 再见，感谢您，再见， 再见， 啊，再见，再见。 好，我们刚才连线的这位呢是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的特聘教授，也是一位资深报人，曾经是英文深圳日报的总编辑辜晓进教授。那我觉得刚才春雨两个问题特别好，也是可能在中国当下是很独特的一种现实，就是你怎么样选择头条，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么大人命关天的事情，而是几十条人命，中国人对于数字又是非常敏感，甚至说你超过一定数字，当地的这个一把手的可能他的乌纱帽，甚至好多位人的乌纱帽他都不保。那为什么在已经36个人死亡的前提之下，你看到第二天出来的报纸还是把习大大这个元旦致辞是放在头条的，是吧？那再一个，现在报纸方面他们遇到的压力，为什么后续的报道我们又没有看到？是不是说其实在报道过程当中他们是遭遇到了不能为外人所道的这样一些曲折 和委屈？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今天三点化新闻的讨论。 Radio, more than radio. Welcome back to 三点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觉得从刚才我们跟辜教授的这样一段谈话当中，哈，我自己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说，为什么有的问题我似乎一下子想不到要问，我就发现吧，是因为我有根深蒂固的可能一种思维习惯，就觉得这个大家都知道没有必要去问，或者说这个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你问了也没用，或者说呢这个东西大家所有人都知道，你问了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那我们何必要去问。但是恰恰呢刚才春雨问出两个问题，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很糟糕的思维习惯，就是其实是不对的。你就发现呢这样一个思维模式，你放在大大小小的事情当中，它可能最后它都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在这次哈尔滨的这样一个事故当中，你就发现大家都知道它圆了它这样一个消防通道它是有问题的，但是大家都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儿。说即使我知道似乎也影响不了我最后选择它做生意的这样一个最后的决定。 很多时候恰恰是公民意识的缺失，就比如说这个消防通道大家都知道不应该堵它，但是当我有机会把这个消防通道租下来做生意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会去选择去租它，因为认为这不会影响整体的建筑，而且谁也觉得大火怎么就会发生呢？我把这个消防通道堵了，一定有消防队员来救火，跟这个没有直接关系。但是真的这次火灾的现场，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这个救援这么困难，就是因为所有的消防通道都被堵了，消防车转了好几圈都进不去。而且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侥幸的心理，在哈尔滨可以说是温度极低，在过去的一年就前十个月就已经发生了3175起火灾，那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救援不畅。那为什么是因为这个消防的水栓它是不是防冻的？这次也是十个消防水栓只有一个是防冻的，那这个是谁的职责？是因为我们认为火灾不一定会发生就可以不把消防水栓换成防冻的，还是因为这个救援单位也就是我们说的消防部门和政府认为把它全部更换这个成本太高？虽然这个钱最后是谁来掏都是老百姓的税钱，但是真的你要去换的时候你又不会同意，因为假设是换在我的立场，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不一定着火，你干嘛要花这个钱呢？你就花这个钱还不如多给我发点养老金，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公民 确实是只看重个人的利益，反而就放弃了公共利益。就像刚才辜教授说的，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很多民众说不要对他们进行二次伤害，但是反过来，如果很多家属他们的这种悲伤被爆出来之后，我们感同身受，我们也会去问责政府，让他们把所有的事情做好，不会再造成同样的惨剧。 没错，哎，我想先回应最后春雨说的那段，就是刚才讲到，媒体到底应不应该去报道这个死难者的一些新闻。我觉得可以报道，但是关键在于你怎么样去报。你不是说我只是为了好像八卦似的告诉大家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爱好，他叫什么，住在哪，有什么样的朋友，甚至他男朋友跟他说过什么，这些对于公众来说他可能没有任何的价值。如果你把他进行重新非常细致的采访，还原他这个活生生的生活，或者尤其是他在这次事故当中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就好像当时动车事故上，中国青年报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报道叫《永不抵达的列车》，是赵汉墨记者写的，那他那篇就成为报道史上的一个经典。所以呢，你甚至可以选择用化名嘛，我不一定是要公布他的真实的名字，我只是还原他生前的一些片段，从这些片段当中呢，大家是可以窥见这个你最后的一个节点，还是在于我们反思整个的事件它为什么会发生。但是这样一些故事它本身具有温度之后，会让整个事件的报道不会显得那么的甚至有一种冷冰冰的这样一种理性，它是感性，如果是恰到好处的话，它可能最后达到的功效是仅仅是一些非常生硬的理性的分析报道来说，它是具有更大的这个感染力，甚至是对于当局问责的更大的一种攻击力。 其实我觉得樊素说的对，但是我还是部分不认同你的观点。同样这件事，这次也是我看到青年时报的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他选取了几个在踩踏事故中遇难的人，然后把他们在当晚的一些故事串成了一起，然后你就能看到这个很多事情它前因后果是怎么样的。但是有更多的时候，很多媒体是挖到一个人，把他整个的故事和他生前，比如说他是一个厨师呀，就是这个37岁最大的遇难者，包括很多很小的，我都看到很多很详细的报道。但是他有一个好处，他把这个人在我面前具体化了，我看到的不再仅仅是一个数字，跟我没有关系的数字， 那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 对，那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它也让我在想说，到底谁应该出来负这个责任？ 对， 到底谁应该为这些生命的牺牲负起自己应该付出的代价？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没有人付出这个代价。如果你只是报道一个数字，比如说矿难死了多少人，我觉得我永远都不会关注这个矿难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 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人他的生活是这样子的，这个人的整个生活对完全被影响了，他的父母，他的家人，我真的会感同身受，我真的站出来去问责。 说得非常好。那你说的问责的话，我记得在上海，在00年的时候，10年的时候发生了静安区的大火，当时呢是有数十名的责任人员是有一个问责，但是呢到现在哈，我们没有看到就是关于踩踏事故在问责方面有没有什么巨大的进展。那当然正如环球时报所说，问责是少不了的，但是可能比问责更加重要的是你怎么样把这样一个事件防范于未然。他说的没错，但是问题我就怕这样的言论多了之后呢，会模糊大家本来或者是降低大家对于问责的这样一种迫切。但是呢我们又另外一个制度他也说的对，如果是把这样一个逻辑我们套用到现在关于哈尔滨这样一个大火的这个事件当中，你又会发现呢近些年媒体它是有过一个梳理的，就是说在每一年中国的这些消防战士呢，他起码有平均有近30名的消防员在救火当中牺牲，有近300名的消防员受伤，甚至是致残。那消防员以生命为代价，守护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当之无愧，他们是英雄。但是你发现，我们除了称呼他们英雄、称赞他们的勇气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更加实在的为他们而做的？比如说，在03年衡阳大火，当时有20名的消防官兵牺牲，当时就有一种声音说，消防人员应该职业化，你不仅仅是要依靠一些武警官兵，因为主要都是现在的中国的消防员，主要的这个都是现役的武警官兵，你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有的时候呢是服很多年的消防员，他们刚刚积累的一些实际经验，你就得退下来，新来的消防员他又得重新去训练，所以说你之前的这样一些经验，到底你怎么样可以去让他获得最大的效力？那很多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消防指挥官，因为他们不能获得晋升，就往往从黄金的从业年龄就离开了这个行业，所以呢 我们近年感到更多的是一种所谓的合同制的消防员，也属于一种临时工的性质。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现实条件下，消防员的职业素质堪忧。那如果职业素养跟不上的话，那是不是说相应的他们会遇上更加危急情况，甚至最后导致人员重大伤亡情况也不可避免。那从制度根源上来说，是不是现在也到了重新要梳理这样一个职业化消防员职业化道路，怎么样去改进它的一个时间点。 你说到了职业化和素质化，我们不得不追问，在这次哈尔滨大火的事故中，其实这五个人完全没必要牺牲，是因为当时其实所有的群众都已经出来了，我们消防员他们也没有要求去强攻，但是为什么现场的指挥官在研究决定之后还是让他们进了这个大楼里边？所以我们非常有这个疑问，这个判断是怎么做出来的？但问题是现在也没有人给我们一个答案，只是说现场的消防指挥官凭经验做出了这样一个判断。 没错，没错。 他的经验是从哪儿来的？在没有一个完善的制度的前提下，这个经验是不是比制度更重要？还是经验就决定了一切？我们真的是不得而知。另外一个我关注到点，就是这五个消防员每个人在牺牲之后只获得了20,000元的抚恤金，他们的家属。你在这个面前你就会发现生命真的是太不值钱了。所以我们也在想，这个钱到底应该由谁出？是应该由大火的责任方出，还是仅仅由政府掏这20,000元的抚恤金，就已经足以慰藉这五条为大家牺牲的生命？ 好，那现在逝去的生命也没有办法复生，那仅仅呢是刚才春雨讲的20,000块钱的抚恤金，我相信如果政府哈、或者相关的责任方要表达他们的诚意的话，有一个地方的经验可以借鉴，同样是在香港。那么香港在12月，也就是在上个月，他们刚刚是为香港的一位消防总队的一位消防员叫做梁国基举行了这样一个仪式。那当时的仪式呢，也是采用了这个官方的最高荣誉的仪式，包括政务司长林郑月娥，还有包括消防总队的相关的官员呢，他们是亲临到了灵堂现场，并且是致送花圈。那其实这样一个消防员，他是在上上个月11月，在香港有一个地方叫石家尾，他们有一个尾气体的这样一个爆炸，最后呢这个鸡哥他是不幸的遇难。所以你会看到他整个的仪式非常的庄严肃穆，而且呢是已经是行了现在能够看到的这样一个最高的礼仪。所以你发现呢，不管是从官员身上还是从普通的市民身上，他都是对这样一个鸡哥他是表达了最崇高的敬意。所以这样一个仪式方面，你也能感到官方对于这样一个生命逝去，尤其是公诊员因公最后让自己生命逝去的他们的一种对生命的尊重，我觉得是不是这样一个做法，现在的哈尔滨的大火是不是可以借用？如果说大家已经会对生命的逝去表示非常惋惜的话，那下一步在善后方面已经有这个调整的空间， 不光应该善后，还应该真的把这个责任人追出来。虽然我们一直在说问责制它到底有没有用，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更好的防患机制，但是我们在问责的同时，在真的追究官员的责任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在想，我们是否纵容了这个火灾的发生，纵容了灾难的发生？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知道这个楼有安全隐患，有消防隐患的时候，我们能够站出来举报，这也是一种公民的责任。 没错， 但是我们恰恰是没有做这件事情，反而成了这五个人牺牲的凶手，所以我们也应该反思，不仅仅是官员的事儿，更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事。 好，以上就是今天三地话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再见， 再见。